锵锵三人行，你们好，徐老师，阿宝，阿宝今天高兴了。 高兴什么？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帅哥一出水与争锋啊。你们台湾的那个帅哥，你是不是也是投他票啊？ 我没有哎，他那一年选台北市长，我刚好人不在台湾。我现在都非常避免碰选举的事情，不是不止在公共场合，是因为台湾对于选举实在太狂热，而我不想因为选举的关系跟任何人闹得不开心。你知道我 人家林青霞都是原来投票专门跑回台台湾在镜头前看票， 被人告。 但我可以回去看选举开票，因为我喜欢参与。但是你要我去表态或者我支持谁，我觉得那你知道我们家真的就是那种你不投生气，或你投谁生气的那种家庭。 你说的是谁的家？妈妈的家？ 我们家？ 爸爸的家？ 就全部混在一起。就如果有一点点政治不是这么的 match， 不是这么合的话，你可以不要回家。 就是、你 两天可以不要回家。 家里也是蓝绿相争啊，这样。 我们家就有点争议就对了。对， 哎呦，那就跟当年美国选那个什么克里，是克里吧？克里个小布什，好多家庭离婚呢。老公选一个，老婆选一个，最后一看我没选上，离了就。 不过他的政治取向我听不明白，包括刚才他诉心声啊，马英九讲话的时候，他说他真想去帮他理理头发。 哎呦，所以啊， 擦擦眼泪会理理头发。 对，我的感触还是比较心疼这个帅哥。最近我不光喜欢小女孩了，我还喜欢小帅哥了。爱好 与时俱进， 博爱。 马英九比你大，怎么叫小帅哥呢？ 但是为什么全体人民好像都会说他是小马哥、小帅哥？ 因为不是 没人叫他大马哥， 小马哥是没有。其实台湾就是这样，比方说阿扁。我们叫他阿扁，就算他当陈总统，我们还是叫他阿扁，就是因为台湾喜欢那种亲民的感觉，所以小马哥我们不会叫老马哥，难听嘛。小马哥就觉得，哎，好像是我们自己家人的朋友那种感觉。 但是这回我倒觉得，这小马哥真变成老马哥了。你看到他，就是即便是胜利了，他宣布，我听到这个声音呢、是疲惫。看这个新闻发布会，在镜头面前，我看到的是含泪。 他生病了。 就是反正你就会觉得你就格外知道一句话呀，就是岁月催人老，政治催人老啊。你想想看，在短短时间他一当上这个国民党主席，到这次一露面，虽然是心情很好，但你看看这个神采，说实在话不如他跑步的那个时候让我觉得那么小帅哥了。咱们这瞅马英九， 先这次国民党能够在县市长选举当中拿到14个县市，比我们原先预期的11席增加3席，比我们现在执政的8席要增加6席。我在这里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4号上午表示，民进党会大败是输给自己， 胜不骄，还是会卷起袖子继续改革，面对挑战我们不能回避。 而落败的民进党随后有支持者激动地持刀自残。而陈水扁自3号晚间选举开票完成之后，到4号上午并没有出面就这一次选举的结果发表看法，只透过幕僚向所有的当选人表达祝贺之意。 陈水扁讲话跟马英九讲话完全两种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姿态。你看， 没错， 陈水扁是那种歇斯底里这个煽动型的啊，使我们想起某些的。对，马英他们其实很早就较量了，当初选 市长 台北市长， 对， 结果陈水扁输掉了， 对， 就是因祸得福，输掉了，后来他反而做上了总统了。要是他当时做了个台北市长，他也做不了总统。他后来那个竞选都不会叫他。马英九那番讲话我全部听了，我当时全部听，哎呦，令我刮目相看。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成熟。我不知道是多少是他完全本色，多少是后面的顾问给他设计的。但是在这么一个巨大的胜利，可以说他表示出那种沉稳的态度。他讲了几点嘛，他不是我们赢，是民进党自己败。是你做的不好，不是我们赢，是台湾人民赢。然后我们只庆祝一晚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更厉害的是第二天早上就去 拜祭他爸爸 父亲。 对， 他父亲在竞选期间去世的。 对， 他说他没看到他的后果。然后你看一个孝子的形象，然后眼睛红红的，哇，这分子不得了。 就是说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嘛。他父亲这个马鹤龄啊是个老党员呢、这个 我才知道原来他们这整家人呢、啊，让我想起有些时候我认识的个别这个高干子弟啊，嗯，就他整家，就是这家人的孩子全是在党党党，回了家也是党的命运，党怎么怎么样，他是这个孩子是在这种气氛下长大的。 所以马英九有一段时间其实做的还蛮辛苦的，因为他父亲是非常传统的国民党党员，那他又想创新国民党，比方说他要做一些开拓或做一些改革，然后有的时候一些老的国民党员会透过他爸爸的那条路，我觉得他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煎熬，就是像我们这种女生看起来都觉得特别的不忍心，就觉得说哎呀好辛苦，为什么忠孝两难全呢、啊？但是我觉得其实马英九一贯的作风都是这个样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样子， 就是刚才那样子， 完全那样。其实我觉得他们， 但是外面的人常常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跑步啊，或者很靓仔的样子啊，但其实你说政治上他一直是比较冷静的。 对，所以我们常说他叫政治不沾锅。以前台湾的人常常有的时候会说，马英九就算你再帅也没有用，因为你不会选举。他是从来不做那种激情的诉求， 他 也对他也不做那，他现在也学会了，就是。你们说对不对？这个我不晓得从哪一头开始。 但他比阿扁还是不行。嗯，他说你们说对对不对？跟那个小范围开会一样。嗯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嗯，当着几万观众，你们说对不对？ 可是我觉得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转变。他以前从来不做这样的事的。 是。 所以他现在只是回归一个他基本的调性，我觉得舒服一点。我看的时候是觉得舒服一点。 你看，这有他基本调性啊。嗯。说马英九是一位奇特的综合体，他说起顺畅温暖的英文，分明像一位进退有节的西方。绅士，谈到儒家经世济民的理想，又像一位以国家为襟怀的读书人。当他穿背心短裤，露出一双白细健壮的大腿慢跑，他的大腿很白细吗？ 少晒太阳就比较白。 又展示一种非常洋派的作风。嗯，他你说这么个这个好像修身美仪的人，最大的理想让我听了也不禁哑然啊。也就是个裸泳，那他这辈子干的就是说你想干的最犯规矩的事儿，最犯忌的事儿，马英九说我只要裸泳我就很舒服。 离开他的目标现在是渐行渐远了， 对，现在真的没办法做这个事了， 现在越来越难实现。 对，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只是把这一次选举的成败都归在一个人的身上，我觉得其实我是难过的，身为台湾人我是难过的。因为比方说我们觉得，我在我看来，我觉得民主哦应该就是，这大家应该要看的是比方说政绩啊，或者是政见。像这一次我觉得其实我特别失望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完全听不到任何跟政见有关的东西，我记不住，因为没有人说，大家都是采取选举的手段在做选举这件事情。 我看这选举的手段也是跟你们台湾娱乐圈借鉴的 啊，蛮多的，比如说非常光碟，从去年啊到今年啊， 对，什么都记不住，记住的全是这些绯闻啊什么的。嗯， 但是但说实在的，我觉得大家以后讲话真的要特别小心，因为现在媒体真的不要说泛滥了，就非常的普遍，而且台湾的新闻是24小时不断的在 run 的，也就是说你这个小时没看到，下个小时它还会再播，所以你只要讲错一句话，它真的是可以给你播一个礼拜。像这一次就有一些说错话的例子，比方说阿扁先生呢，就曾经在太激动的情况下，我觉得他帮太多人助选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在太激动的情况之下。大家到底去买票好不好？意思就是说大家一起去买票好不好？他本来是说去拉票好不好，或者去投票好不好？ 大家去买票， 但他今天讲了买票， 一不留神把实话说出来了。 也没有，我不晓得是不是实话，但是其实 弗洛伊德说口误就 他累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旁边的人真的就是那种愣住了，然后台下的人就笑了。然后可是这段画面哦就不断的被重播，那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很伤的一件事。他本来是想要去助选，是要帮助候选人的，但没想到其实帮了倒忙。 这个我特别有体会，人累了就特别容易说实话，你知道吗？精神的时候说起假话来脸不变色心不跳的，你就看一累了，好家伙，那满一肚子苦。咱们先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徐老师是有来历的人，曾经去过这个，在国民党低潮时期就去过国民党中央党部。 对，我去那个中央党部的时候，那时候他们是选什么立法委员啊，什么什么，门口啊很凄惨，他的房子很漂亮，对不对？首先去的有不少内地的学者，从小的记忆里边看那个青天白日旗啊，还是心惊肉跳， 是， 你知道， 是 反而民进党的那个旗啊。你民进党那个旗没什么特别感觉，对不对？那绿的好像也不知道。那看国民党那旗啊，跑去门口，我们 这个儿时记忆啊，非常奇怪。 对， 然后去 我第一次去台湾也 是这样， 看见这个灰啊， 嗯， 特别有感觉。 嗯， 因为我们原来叫这也是有点是不是不雅？我们原来叫的就是青天白日狗牙旗，那是在我脑子里跟所有的这种邪恶的大奸大恶之徒这种， 就跟纳粹的那个东西差不多的。 对对对 对对对， 而且我们原来都画成了漫画，真的像狗牙一样。所以我一看见这个徽章，哎呦，到什么世界要小心点。 我以前去那个佛教的庙，吓一跳，我后来才知道是倒过来， 倒过来。 那这种符号的印象是，但去了以后呢，你知道跟民进党的那个总部啊，气氛完全不一样。民进党的总部是在一个大楼里边，很朴素。但是里边都充满了欢乐的气氛，他们在选之前认为是可以过半，杨景林那天也在嘛， 嗯， 哦，然后出来的都是年轻的，就非常傲气，而且讲的呢都不是讲选举的，讲的都是这个台湾的前途啊，中国怎么样啊，什么什么的。到了国民党的总部，我那次我印象非常深，就是说，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国民党的组织部副部长，和这个组织部副部长，你听听哈，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副部长是个什么位置？你想想，他是一个兼职的。他是个台大教授，还什么教授，数学教授，台大的一个教授兼职做，然后他给我们讲选举吧，全部在讲数学，就是讲怎么配票，怎么配票的策略。然后他讲，我印象非常深，他就是说国民党高潮的时候是200万党员，全台湾2000万人，就是十个里边有一个国民党。等到陈水扁第一次上来的时候，国民党失败的时候，党员再登记啊，回来二十万， 嗯， 就是十个里边9个去了， 嗯， 你想这个党到了这个地步，然后他们开始找那些专业人才。我那天听完了以后，我倒回来，我还跟朋友讲的，我觉得我这个党有希望，他能够找到这么专业的这些大学教授哈，来，然后他的分析完全不讲什么大的政治的事情，全部是非常具体的，就是说 数据， 哎，这民进党为什么会赢啊，就是因为他们怎么配票，而且他们中间什么，嗯，国民党跟亲民党的关系没弄好，中间的配票， 嗯， 就是非常非常逻辑，听我 科学，嗯， 我的一个朋友跑过来说，我们好像在跟一个 IBM 的一个高级主管在讲话。但是恰恰是这种精神，我后来我就很好奇问我说，现在的国民党里边这些高层里边像这样的副部长有多少，就是负责接待的，他说差不多有一半。我觉得挺不容易的，哎，我觉得挺不容易，置于死地而后生，我就觉得， 嗯， 那整个党的操作有点变了，就是。 是啊。 但徐老师这属于比较高端的看法，阿宝，你这个在民间你感到的是什么气氛？ 我因为我那时候最讨厌台大的教授去兼职当任何，你这学术不好好做，你跑去给我当什么那个，我就特别不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就跑去搞政治啊什么，你要去搞政治去搞政治，不要领台大的薪水，你不要又领台大的薪水，然后就去搞政治，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。好，这是一个学生的心声， 发泄一下。 所以他刚刚讲那个 老师虐待自己的这个， 不是虐待自己，是我觉得不对，就是你做学术跟做政治其实是有点冲突，我觉得是冲突的。你不可以，如果你要做政治，你就全心去做政治。你不要就是你我领了学校的薪水，我今天上2堂课，但是我大部分的时间我的研究都在帮国民党的数据做分析或者什么。当然我觉得国民党这样真的是进步了，因为他们知道选举决定了政党的未来，所以选举是需要技术的。我觉得今年呢，真的是你看得出来，有的选举策略得当赢，选举策略小失误应该是大失误了，输。今年特别特别的明显，比方说以台中市为例子好了，台中市今年是胡志强要竞选连任。对不起，我根本 胡志强有一个节目好像不穿衣服啊，你没看到？ 不是，那个我没看到。 嗯， 但是胡志强要竞选连任，说实在的 ，I'm so sorry， 我不知道民进党推谁出来，因为一直都是陈水扁在帮那个人助选，所以到底谁站在陈水扁旁边，我根本不记得。 嗯，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 对， 就是你知道他是什么党，但是你不知道他是谁。我觉得这是今年选举我觉得特别难过的事情。 后来民进党输了以后，下面很多人都说陈水扁要负责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是中央来支持，所以就像他说的，开会啊，搞不清楚我们要选的这个县长跟市长到底 是谁， 他有什么政绩，他有什么主张，看到的就是要么是陈水扁，要么是马英九，变成了两党对决。 对。 然后最叫人心酸的是，他们说陈水扁现在是负面价值，他们已经要苏贞昌， 嗯， 站台比陈水扁的效果好了，嗯，对不对？ 但苏贞昌今年当然也是为了选举就负责任就下台了。 好哈， 对。但我讲的那个陈水就是这次台中市是非常明显的，就是因为胡志强之前曾经中风过。 他当市长的阶段时间曾经中风过，所以呢，这次他们就拿了一件事情出来讲，就是说胡志强身体有问题。 哦，拿病例，这个犯忌。哦， 拿说身体有问题，然后呢，说他可能当不完，你为什么要选一个可能当不完的人，或是就让他好好养病吧？说实在的，这个台湾的社论也在写，如果你今天诉求的是我们请大家同时体谅胡志强，让他好好休息吧，你只讲这一条。但搞不好人民会真的觉得说，嗯，胡志强真的蛮辛苦，他做了四年，好吧，我们想想看，投给别人。但是其实他用了两个错的策略，第一个是陈水扁在一个车子上面说，俺在担心胡志强会串起来，就是串起来就是死了， 死了， 就是突然。 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全 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胡志强突然死了。 哦， 就挂的意思。 啊、哦，挂了。 对，然后对，然后他这样讲。其实他只是陈述， 厚道， 对，他只是陈述他心里面讲的话而已。那他可能有的人真的也会觉得说，哦，对啊，如果胡志强突然串起来，可是因为他讲的串，就是你诅咒人家不知道什么时候串起来，尤其是你任期四年，那就是表示就是这几年的事哦。那有的人就觉得太不厚道了，这样讲。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刚刚老师也在讲的，他们把胡志强的病例调出来，然后找了11个医生去分析，哦，胡志强真的病得很厉害。首先，那个病例真伪，到现在。其实不是很清楚， 而且这个应该保密的嘛， 可以流出来， 医院怎么可以流出来这个东西？ 医院的道德也是，所以这件事情都帮这个选举其实扣了负面的分数。但胡志强一直都诉求的就是，我不回应这些事，我开开心心的打这个选仗，所以反而选民会觉得，对，我们就是要选一个开心的市长，我们为什么要老讲一些不开心的事情？所以反而这次胡志强赢得挺漂亮的。 啊， 对， 哎呀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政治人物他这个身体啊，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砝码。 嗯， 所以你这显出来人马英九跑步啊，哪怕是裸泳啊，哎，这能反映他性格。过去对马英九，我听到的其实是批评居多， 嗯， 是吧？有一说就是绣花枕头，这大家都知道。再一个就说这个人呢，太中规中矩了。 嗯， 说为什么太中规中矩了？就说你知道他跑步啊，他原来在美国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，说跑步。每天跑多少步，让他跑多少步他就跑多少步。说有一次那个医生给他动完手术，在复康训练当中，医生就规定说你每天跑多少步，他刚刚能跑他就跑，医生说跑多少步就跑多少步，真叫风雨无阻，下了雨他打着伞跑，一步不多一步不少他跑回来。后来就说在纽约大学那个华盛顿广场上，他跑出名了，跑出名了。后来在广场上有人要拍电影，就是用一个临时演员，就说哎，马英九跑步跑得好，长得也很好，就见导演说，导演我演个什么呢？这导演说，哎，你跑步跑得快啊，你就演逃犯吧。结果你看，就马英九这个性格，当时就恼了，说我是堂堂法律系的大学生，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，让我演逃犯不干，跑走了。这就反映他的性格。咱们去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阿宝，听说阿扁还托梦给你了。 不是托梦给我了，哎呦，其实就很妙啊，就是你听，我也是看报纸看到，我没有看到那个画面，就是他就说，他不知道 什么画面，你看到那个梦的画面。 他帮嘉义市助选的时候，他就说那个嘉义市，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许家班，因为其实他们也是有那个地方派系的，就说许家班某个，反正就是说有人托梦给他，说他这次支持的人一定要赢。但最妙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最妙的是托梦给他的那个人刚好是也是一个政治人物的妈妈，还出来那个人出来说，我妈妈不会随便托梦给人家。就是这些事情我觉得很有，但我觉得其实挺好的，就是至少就是这个过程过去了之后，大家以后在选举的时候会特别检讨，就希望能够回归基本的选举面，就大家多讲点政见啊、政绩啊什么的，就是这些东西不要太讲了。 这点也是我佩服马英九的地方。他一赢的时候，他刚才讲了几点，他马上就说这次选举怎么， 而且还说就有很多脏东西、 脏东西。你知道中国人一般习惯是我赢了我就觉得这个 就算了，过去了， 对不对？ 对， 我输了才抱怨裁判执法不公之类的话。他赢了，然后但是他说这个过程这些东西有什么什么什么那么多的问题，而且呢。从旁观者看来，也说明台湾的民主也是在慢慢的发展，对不对？一开始很多很多问题，但是你得相信他，假以时日以后，这些手段你一直有用。 但是多了以后，你就像刚才掉病历卡这些东西，你多了以后，人家还会自觉的把你唾弃掉。 我倒觉得马英九曾经问过的一个问题啊，很有意思，就是说他跟记者讲啊，他说这个阿扁呐，陈水扁呐，这么搞啊，说他将来不想他在历史上留个什么地位吗？这马英九跟记者就说的这么一句话，这就让我想起，就是说台湾搞这个选举选出来的第一个所谓总统啊，阿扁，你说将来在台湾历史上说起这个人哈、啊，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 我啊，我不敢说。 你这个 问题太大了。但是我总觉得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过程。就比方说陈水扁当总统，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说绝对是一个历史性的有标志性的意义，因为毕竟国民党执政了这么久，然后这次来一个翻牌，就我觉得他至少证明一件事情，就是 可以轮流执政， 就而轮流执政之余还有选票是有用的，人民是有说话的权利的。就不管你谁当得好谁的不好，当得不好至少你当得好我们可以选你，当得不好我们可以有权投给别人。我觉得这个东西至少在台湾这几年的选举是被说得很大声的。那我当然希望这是一个好的事情。 包括现在假如2008年有可能反上去的国民党，他也认可，就是说虽然陈水扁这个人选出来可能是他做得很不好，大家都看到了，但是他这种政党可以替代的这种就是这种过程，就是目的可能差了，但那个过程还是被国民党。